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听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人生看似有很多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现在，不让后悔有可乘之机啊。没错，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来自于张碧晨的新歌《不急于》所讲述的一种道理。那作为张碧晨最新专辑的第五波主打歌呢，这首歌呢也是由吴青峰凭借对张碧晨的音色、声线还有风格的了解，从自己的创作呢特别挑选出来的。出道至今呢，张碧晨呢一直不忘初心啊，不仅包揽了许多的影视金曲，还潜心制作音乐，所以呢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碧晨带给我们的《不急于》，听听看吧。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 用这种富有质感的歌声，细腻而真挚的缓缓讲述人生的失落与彷徨，真的是很直击心灵啊。那听过张碧晨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一位啊，张杰啊。张杰呢被誉为华语歌坛的 Live 歌王，他的唱功呢是肉耳可辨，与专业分析呢都是一致认可的好。那高音穿透力呢也是非常的强，那中音呢清透舒服，低音呢也是醇厚有力，极大的跨度和高质量的气息控制呢，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还有节目现场不断的呈现出精彩的作品与表演。那所以呢，我们来共同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他的那首《没说什么》。 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说什么，不是我不想说，听了太多太多的难过， 相信的有几个，是可而知的猜测，能让你怎么呢？你又不是没救过，凭什么拉着我？这一切你看到的只不过是沉默。就算是错，你是否会想起承认了，陪着走过了灰的深刻，只留下深蓝色。那些不曾看好的是非因果，如今有谁能够记得？所有伤过的口，留下一首歌。对错只是过客，受了又如何？是否还要沉默？这不应该是我。想起我说这么多，再不是一错再错。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光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啊。我们说阿四呢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是即刻启程啊。那么站在上班族的立场呢，希望大家可以自我拯救那颗疲惫的心，靠什么呢？靠旅行啊，对不对？那每天朝九晚五忙忙碌碌，好不容易呢有一段年假，那就出门去转转呗，那就当给自己辛苦的一年带来的一种奖励吧。说走就走这样的勇气呢，或许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呢听听这样一首歌，没准儿呢你会行动起来，在白白浪费掉年假之前即刻启程啊，重新丈量一下自己跟世界的距离吧。 展开我掌心刻着世界地图，行李箱准备充足，随时上路，开启色风衣陪我逛街，可以奥地利复古墨镜倒影，午后的西北和埃及，白色波点比基尼，从普吉到美的夏威夷，只差一张机票和一颗勇敢的心，京东旅行伴我一路好心情，毫无随行，自由自在去远方，到黑马河去等天亮，再骑着骆驼到敦煌，拿着装箱行囊，风吹 1026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叮咚旅行祝您。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肆的《即刻启程》啊，希望呢我们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勇气。那我们说岁末将近呢，往往随着严寒的天气到来呢，还有逐渐繁重的工作量。然而呢，2018年的假期呢，已经只剩下每个周末的双休日了。人们呢虽然不屑朋友圈转发的那些诗与远方，但是那些辽阔的天地呢，还是会让我们心生羡慕。所以呢，希望歌曲里描绘的美好蓝图，能够解放所有居于格子间的上班族们疲惫的心吧。说到阿肆呢，也是近年来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了啊，正在重写音乐市场的生态的新规则。他们用更加贴近于年轻人的生活的一种状态，而且在音乐性上更具独特的个人特质的歌曲呢，为乐坛呢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还有活力，是愈发深入人心了。那众多的品牌呢，也正在看重这样的一种特性，和他们展开了多元化的合作啊。比如说下面这位也同样，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晚和熙带给我们的《太阳光下》，讲休情。 这游戏。 着我不会反悔，从此绝口不提。有一天你会不会明白我爱你，温柔的沉默刺痛我尴尬的命运。有一天你会不会回忆在哭泣，或许你对于这一切从不曾在意。 我是 Erica， 我的第二张专辑首播主打《天鹅说》，它是我第一首发表的创作。这首歌它在描述成长过程中容易自我怀疑，但是要相信自己，拿出勇气，把那些标签撕破。 他们来说，瞎说，胡说，道听而途说。我在过，谁又能够任你剥夺？哦哦，不需要谁来代购， 将勇气献口，标签全部撕破，不管是我是我的乱破，就要扬起头，翅膀散散。

讲首歌呢，是来自张艺兴的《梦不落雨林》。我们说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那这是一句非常张扬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成为传奇呢？似乎是寥寥可数的。那一个传奇的诞生大都是历经了千难万险，那无数次的战胜对手，战胜自己，这个过程当中呢，痛苦彷徨茫然绝望，最终呢才会迎来超越自我。很难说呢张艺兴呢能否真正成为一个传奇，但是呢很显然他正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并且呢已经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了。所以呢我们也谢谢张艺兴带过我们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梦不落的雨林。好吧，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吧，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迷茫兄弟是声音碎片的主唱马玉龙深刻的自省，也是现时代你我面临的普遍问题。马玉龙发现位于西南之南自己的故乡，如今也在大时代中被发展成了难以言述的样貌。于此他坦言希望把这首歌献给那些身处时代洪流中试图遵循内心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生命历程的所有普通人，同时也给那些有想法的年轻人一点鼓励。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声音碎片乐队致我的迷茫兄弟。 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我们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被教导要乖啊，要循规蹈矩，要好好的控制自己。但是后来呢，我们会发现会吵的小孩呢有糖吃啊，不墨守成规的人呢比较可以容易被看见，而反抗的人呢也常常被誉为是有个性。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怀疑我们的观念真的会错吗？像是在爱情当中呢，明明很爱对方，却要假装不在乎，因为欲擒故纵呢才会比较珍惜。所以呢，李佳薇的反派情人的另类角度足够讽刺，格外的发人深省。所以听听看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薇带给我们的反派情人，掌声请。做生活如镜啊，倒映正位于逆位的遭遇，念头如舵，导航顺向与逆向的思绪。 一样的日常仪式，相反的无常际遇，我们都在矛盾与冲突的世界当中。大概呢，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是曾经的幻想，是现在的遗憾，都不过是时光的选择。所以说，那些未能得到的和那些失去的，总是最美好的。你说呢？那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安排的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叫做是《冲突的很》，我们来听听看吧。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对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见喽。 爱是人类发现最美丽又最短暂的希望，时间是